走过了你的身旁，看到了你的眼泪，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浓浓的柔情。我不愿看到你的泪水在往下流，我决定帮你甩去失意，重回到伊甸园。你的笑容让我痴醉，让我心里好冲动。你长长的黑发连起了我对你的柔情，你那深情的眼睛让我想起天山的湖水，你那坚强的身影让我坚定了自己的爱心。旧情人，我收回了笑容，任那泪水哗哗往下流。我的眼前是黑暗，痛苦唏嘘难以再表白。我收回了写了一夜的情书，我收回了我的爱。你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叫我不要再流泪，你给了我一个甜甜的吻，叫我不要再伤怀。你说你需要真正的爱情，不是虚伪的表白。我不愿听你的解释，说你不是个好小孩。天山再也没有回家来，在冰雪过后，我找到了你那冻僵的身怀。你的怀中放着为我冰中所采下的红雪莲，我知道这是你对我最后的表白。我知道这是你对我最后的表白。 看月亮爬上来， 看月亮爬上来， 看月亮爬上来，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，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，好想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，一个人发呆，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，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，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，没我可怎么办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。